那么在佛法中呢，这个就是尊长啊。所以共事尊长啊，应该要用这个解释会比较好，就是对佛法中有功德有成就的人。所以共事师长呢，就是有能学习佛法栽培善根的机会啊。这个共事三宝跟共事尊长呢，也就是亲近善友啊，是闻法的前方便啊，亲近善友。第三个是知受正法啊，知就是请问的意思啊，受是领受。像三宝处啊，像尊长处请问佛法，那么闻法之后呢，要能够领受法义，而且要铭记不忘。那么正法呢，就是要符合真理的教法啊，谓之正法。既知受矣，广为他说啊，学习正法以后呢，要为他说啊，以求教学相长。在杂案很经中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罗侯罗尊者，那么他向佛请教啊，佛法的甚深意是什么，请佛教导他啊，他可以依照修行来成就阿罗汉果。那么佛就对他说啊，你学过五蕴的道理没有啊？啊，那么罗侯罗说学了。哎，佛说好，那你去替新进的比丘讲解五蕴的道理啊，以后再为你说深奥的佛法。罗侯罗尊者呢，就去为新进比丘呢讲解五蕴的道理。那讲解完毕以后，罗侯罗尊者又去找佛说，请问佛法甚深意。佛就问他说你学过六入处没有啊？他说哎，学过了。我说那你再去替这些新进比丘讲解六入处。什么是六入处呢？就是六根是内六处六境是外六处合为十二处，所以六内六入处就是十二处的意思。那么罗侯罗呢，又去为新进比丘讲解六入处讲解完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又去找佛请问佛法甚深意。佛说你学过缘起法吗？他说学过了佛说好，你去替新进比丘讲缘起法什么是缘起法呢？就是十八戒或者是讲呢无明缘心行缘事等十二支给他们讲解缘起法罗侯罗又去为这些新进比丘讲缘起法讲解完毕以后，下次遇到佛，佛就跟他说好了，你现在去独自修行吧，你好好的将五蕴六入处缘起法深入的思维去这样修行。罗侯罗就去照着这个修行修行一段时间以后，罗侯罗就说了真是奇妙，原来五蕴六入处跟缘起法就已经深入解析了佛法的核心那么由于对于佛法的理解，对于法的理解，在观察自己身心当下的变化就可以随顺的去入涅槃原来五蕴六入十八戒这缘起法呢，就是什么甚深法，就是甚深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就是这样。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以大音声吟咏赞颂。佛经里头常有记诵记载了长行的要义。如果你帮这个记诵背诵了照着师长的教导去想慢慢的就能领悟长行的要义所以要背诵经文要背这些记诵。大声吟咏大声音吟咏呢，就能够使心专注在这个文义上面大声的念可以使心专注赞这个能够提高学习的兴趣你去赞赏就能够提高学习的兴趣。诵呢，就是背诵起来呢，你就心就不容易忘记这些都是帮助学习的方式那么这以上的三种设法呢，就是属于文会这个知受正法，广为他说，大声音吟咏赞颂